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请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谈一集 一生中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有几个人嘅？第一个就系 DBS 啦，小南啦，之后就系宝宝龙啦，阿笋哥啦，阿牛医生啦，仲有阿大提琴啦，好多女啦，仲有就系、是、 最紧要大波噶， 啱啊！ 唔系，其实想讨论唔系最爱嘅一个人咁，其实好容易讨论啦，系、咪？其实系同埋咧中意一个人咧，其实个条件比较简单，即系你冇乜嘢好掩饰嘅。你譬如话最核心就系对你好啦，你喺里边追求到一啲安慰啦，其次系外形啦，最好就大波脚长同埋。個波玩唔到玩個囉咁樣， 哇正啊！ 即係咧個但係咧都離唔開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佢肯對你付出。啱、冇咁樣好講啦，即係所以其實如果你阿爸阿媽對你係有付出嘅話，你大概都會中意佢。如果佢唔付出，你咪唔中意佢咯，就係、是、咁簡單啫嚇、所以人咧就係、是、追求人哋要付出嘅，所以你就會好愛佢啦。付出越多，你咪越愛佢咯嚇。咁、當然有時會失效嘅呢樣嘢，不過呢啲嘢個別 case 就唔再講啦。不過我想講咧就係、是、咁一個人咧由頭到尾，即係由出生到骨老襯，咁你總係。有啲搞作㗎，係咪？不過好似我識阿狗護士咁樣，佢中意彈吉他咁樣。彈吉他咧，我唔知道係咪佢最中意，但係佢應該係其中一個部分都係幾中意。 我好中意啊！即係如果人生係一包煙嚟計咧，一包煙有二十支，彈吉他我諗我嘅中意度係十五支。 十五支啊，好撚犀利啊！我咧就成日覺得有個問題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話我哋去中意，唔係講人喎。讲一件事即系有啲人话哦，我最中意系翻工咁样。 咁卵黐线，除非你做 A V 男优嘅啫。 咁然后咧，有啲人中意翻工咧，佢个原因啊好简单嘅啫。因为佢唔知啲时间点样打发，系佢产，即系咧佢中意一样嘢系嚟自一个问题，即系佢产生咗对人生一个管理问题，所以佢要将自己交俾有啲人交俾主耶稣啦，有啲人交俾老细咯，系嘛？咁你将你人生托管咗俾人哋嘅时候，你唔使谂咁多啊嘛。 你去金钻噶托管 啊？金钻托管嘅时间太短啦， 咁啊系， 唔够。即系你讲紧，如果你要托管一日。佢$400个钟啊？屌，托管一日，你当你一日做12个钟啦，$4,800 啊！哇，系啊，好贵啊，成5,000啊！ 同埋仲要有损身体健康添，系咪先？咁你譬如话，好似当咧我去讨论呢件事嘅时候咧，我有时觉得好矛盾嘅地方就系、是、咧，大部分人咧都会咧讲呢个话题嘅时候都会掩饰嘅，即系都会觉得啊，我中意做呢样嘢系因为 A B C D E。但是呢其實呢你在我的原理的 principle 呢即是在原理上面呢好像剛才我講了即是如果人和人中間呢是付出的話呢、對於我來講對於一件事的愛好呢就離不開三個原則就是名利和成功感。是不是當這三樣東西賦予到你名利成功感的話呢基本上呢你就你就跟住佢走噶啦， 好似頭先講剝傻瓜例子啊。 我頭先舉咗個例子好笑嘅，譬如話咧，而家我筍哥啦嚇，咁樣講緊我影相影咗今年第18年， 係咩？ 18年噶啦， 我識過你18年噶啦咩？ 咁咪我15歲開始入黑房啦嘛， 哦， 咁佢咪33歲咪做咗18年咯，係咪？咁樣咧，即係由我接觸開始， 我做咗呢行20年噶啦， 未18年， 夠啦，仲有2年啫嘛， 咁我做咗18年。咁然後咧，其實有時咧，啲學生，你知啊，學生都係有時天真咁樣問一兩個問題，你又希望認真啲答佢。佢問你啊，其實你中唔中意攝影啊咧咁樣？因為其實咧個問題其實問得好粗嘅，譬如話咧，即係我問你，咁你中唔中意做愛嘅咧咁樣？咁一般低能仔都會答中意啦。咁如果同沈殿霞咧， 咁啊唔中意啦。 咁如果同袁慕蓮咧， 更加唔中意啦。 但係如果再阿李嘉欣咧， 哇正嘢啦。 係啦。即係所以咧，一個問題咧，本身佢後面其實有一個，即係問題含糊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好難答嘅。但係咧，好難答嘅原因係因為咩嘢咧？就係因為你其實可以好容易答啫。你頭先個問題好易講，咁李嘉欣咪中意咯，袁慕蓮咪唔中意咯。做愛本質上冇話好定壞，睇下對手係邊個啦，係咪？好容易答啫，係咪？咁但係咧，但係咧，有時對自己咧會產生困惑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 你根本冇諗清楚件事。 啊、 你譬如話啲人問我中唔中意攝影，咁、我都會諗，唔都中意嘅。咁、起碼喺呢十幾年裏面我冇有柴有米啊。 啊，咁啊係。 咁佢俾錢我咯。 係啊係啊。 咁我起碼都係人哋喺透過攝影呢個活動啊，識到嘅朋友啊。嘅朋友都以我為一個前輩啊， 係 嘛？咁因為我年紀細，但係 經驗豐富， 經驗多啊嘛。咁啲人會覺得哇，你嘅經驗同你嘅年紀都唔相稱嘅。咁然後大家對你有一啲欣賞眼神，所以我有啲名啦。 我今日我想講件嘢打斷你。 哦，好啊，你講。 今日我見有個攝影師燒炭落嚟嗰個係 咩？係咩？ 喺上環燒，租撚咗三間鋪。 跟住然後跟住有冇成功感啊？咁當有名有利嘅時候，成功感咪會嚟㗎啦。成功感係啲好唔實質嘅嘢嚟嘅。佢有時咧係因為你突破到一個環節，譬如話你終於影到外星人啦。喂，咁係一個突破，咁係一個突破啊，係咪先？你影到外星人，咁然後你就係咁你以前未影過啊嘛，或者以前啲人影到北極光咁樣，或者影到星星，即係一閃一閃嘅星星啦。即係以影到一啲喺世界上面比較稀奇嘅嘢，然後獲得人哋認同。如果冇人睇佢又唔成功㗎啦，係咪？喂，我今次影到羅斯威爾，屌不過冇人睇，咁你又唔成功啦，係咪？咁你成功其實係要需要有觀眾，而呢個觀眾呢，如果其實嚟自呢三個元素，如果呢三個元素呢，其實是但一個冇，或者三個都冇嘅話，其實我就要問啦，我係咪仲係鍾意呢樣嘢呢？其實我鍾意。跟住我後來，當人哋真係認真問我嘅時候咧，其實我就發現啦，真正嘅中意咧，其實就唔係呢樣三樣嘢度。譬如好似你，即係我可以用九護士做一個比較，佢嘅音樂咧永遠就冇觀眾嘅，嚇彈埋啲啊鳩芝麻碌鬼五啊六咁樣，咁然後咧啲嘢咧架差永遠唔行出間房度嘅，彈下彈俾自己聽嘅啫。買吉他買對屋都係嚇，嘥撚曬錢，即係仲要冇錢添，冇錢冇平冇利， 仲要俾人壓迫喎。 係啦， 即係你彈得大聲俾人屌，阿寶寶龍屌你樓下，屌你管理員，屌你，屌你老尾。 咁所以咧，咁即係咁講咯，即係其實一個人咧，我就會理解咧，譬如九護士中意玩音樂咧，咁佢係真係中意音樂啦，因為佢其實冇所謂咩成功感，都冇觀眾可言， 係 咪？你冇辦法量度咧，自己喺呢個世界上面究竟喺咩位置上面，係嘛？你只可以知道，我 OK 咯，咁啊彈一粒哆就係哆 ，re 就係 re， 咪就咪咯，係咯。咁然後你講到幾撚勁都冇用，即係 冇觀眾話俾你聽，屌你老母都冇人話俾你聽，勁 你都係即係自己自説自話啫。但你都滿足喺個環境裏面，你就係愛佢啦。 啱啊。 咁但係我譬如話咧，我影相咁樣啦，我其實咧如果冇咗呢啲咁嘅定位嘅話咧，我其實唔撚想影相嘅。 係咩？ 梗係啦，喂大佬嗱，冇錢 啊， 喂唔好叫我拎起相機啦，係咪？即係咧呢個冇人贊咧，佢你細一人哋一路屌一路影啊，唔得噶。 好一路屌一路彈嘅個個人。我成日俾人一路屌住一路彈， 所以咧，我有時咧，點解今日想討論一下一生中最愛呢個話題呢，就係、是、其實各位觀即係聽眾咧，其實大家有冇諗過自己喺醫生裏邊咧，有冇啲嘢其實你做咗好長，其實你發現你係唔中意佢嘅咧？其實 有工作啦，第一，我份工作已經我唔中意啦。 咁唔係啊，但係個問題有啲人已經話咗俾你聽，即係你其實催眠我自己噶嘛，你嗰份就難啲。因為有厭惡性的部分在裏面，同埋咧個對象都是有問題的，你試下全部啲病人都是大波嘅。 哇！屌你，跟住然後都翻工 嘅。係大波都不得止，即係靚樣，仲有咩咧？成日都有性衝動。 哇！我彈都爛翻翻工。 係嘛？喂，你個你咧翻去咧，去佔有一啲比較完美嘅肉體啊。然後咧，你砌完佢之後，佢仲俾有錢俾翻你嘅喎。 哇！咁啊正嘢啦，我哋唔買啦，大佬。喂，阿 Sir 賴一屎啊，快啲嚟換啊！屌你老尾仲烂屎， 跟住仲要熬几皮嘢一个月俾你去砌啲靓女喎，屌你都制啦，系咪先？所以咧，你嗰份工好难讲，但系有啲人譬如话，我啲朋友系做会计师， 哇，高尚职业啊！ 但系咧，我其实咧成日同人倾偈咧，我好少人听到人哋讲话我好中意做会计， 点解？ 因為真係唔中意， 屌你！ 咁你可能問下，咁你自己有啲咩興趣啊？冇啊，得閒去下旅行啦。 咁啊，即係唔係興趣啦？ 得閒去旅行啦，行開下啦， 即係減低個降低個染污度啦。其實係咁樣做人嘅喎。 啊，係啊！我有一個醫生，我嗰日即係食早餐廳有一個醫生，幾撚無聊啊！星期五夜晚黑夜機，因為六日放假啊嘛，就去日本。去日本做咩呢？去日本原來就是想放低香港的壓力啊！同老婆就係去食嘢，唔係去旅行喎，去食嘢，影幾張相，咁之後翻嚟香港翻工。咁你不如去屌你大嶼山影張相上緊數，因為佢個目的唔係為咗日本嗰種嘅風景，佢係為咗放低某啲嘅壓力啫。即係佢咪去遠啲咯？屌，覺得啊係啊，覺得去咗旅行其實好趕。 咁好正常，所以咧有啲人咧，你譬如話講啲偉大啲嘅，譬如話好似啲科學家啊，愛因斯坦咁樣啊， 佢一定好中意嗰份工嘅。 即係佢冇所謂工啦，佢 一定好中意嗰樣嘢。 佢可以咧，即係自己全心咁樣投入落去。而我今次點解近排牽動我又諗起呢件事呢？係因為近排睇咗阿黃維基講，佢話咧一個人你只可以揀你中意嘅嘢嚟做。點解咧？因為你唔中意就唔會做得好咯。 啱啊。 咁啊，好合理喎！你唔中意做得好係好唔變好變態噶嘛？睇好似今日有個喺幫阿梅朵啊， 嗰啲、那個女人係啊，我想講 一個香港女人嚟嘅、 自殺死咗跳樓， 跟住然後咁因為不堪壓力，跟住自殺跳樓啦。咁佢老公點樣描述佢咧？ 工作狂。 雖然佢描寫佢老公係好笑，佢老公係咩？ 係個特工丫頭嚟噶嘛？以前 係仲要係以色列嘅、 特工丫頭啊， 但係你係因為跟住話啊，同我去旅行啦，去玩嘅時候喺個遊艇上邊咧，都喺度諗緊覆緊電郵咁樣。你諗下一個人，佢點解會感受到咁強大壓力？因為佢係做市場啊嘛。 佢放唔低自己啊嘛。 咁就係我諗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佢老闆俾佢嘅 order， 同埋佢老闆俾佢嘅光環， 係啦， 顧客下屬俾佢嘅光環， 佢 deliver 唔到咯，即係總之交唔到咁多貨啦，咁最尾逼死咗自己啦。其實即係你有時做局外人，一眼就會睇得出，屌咁咪撚做咪搞掂咯，係咪？其實講真，佢呢啲人，我唔係講得衰，下半世真係 唔使憂啦， 住邊間度啊？東角度。 啱啊，幾撚有錢？ 即係已經係好撚有錢啦。 啱啊。 即係覺得即係已經係人中龍鳳啊，但係咧一個人。被逼在一個他不喜歡的崗位裏面而不停地做，他最後只是會死亡。其實人其實是在這裡，如果一個人呢，你說他是毀滅自己呢，是很多時候是因為他放自己在一個他不喜歡的位置，而生存得太久。 咁怪唔知得當年日本兵殺咁多中國人，好多人都中意咧，就係殺人放火啊，做埋啲衰嘢，唔怪之咁多人當兵嘅。 所以日本人都幾長壽啊， 就係因為中意做埋啲衰嘢，咪中意當兵咯。你唔好覺得阿九護士講嘅廢話。前一年國際電影節，我睇咗一條片，喺瑞典啊，係咪瑞典啊？瑞典，瑞典呢個國家裏邊有好多年青人都係自愿當兵嘅。點解咧？原因嗱，佢冇講出嚟啊，佢拍住幾個僆仔。有個僆仔受咗傷，佢都第二次受咗重傷喎，中咗機關槍喎，都第二次自己應徵上戰場。點解呢？原來中意做咩咧？殺戮。佢哋影住佢咧，佢享受邊一種呢？就係、是、一種強大而有力，去到對付一啲手無寸鐵人嗰種嘅快感。喺瑞典嘅軍隊裏面，全部都係武裝精良，佢哋對付嘅所謂恐怖分子殺完之後咧，執翻條屍，發現個武器庫裏邊係啲咩咧？五六十年代蘇聯嘅軍火，即係你諗下嗰啲步槍就格嘣格嘣，人哋用嘅一啪啪啪啪啪啪啪咁，嗰啲僆仔就係享受呢啲啊！鏡頭影住佢哋，因為其中一個記者拍呢個電影嘅人係一個即係軍，即係佢係孭住部 cam 喺個頭度，就真係荷槍實彈，但係佢最希望嘅就係唔開一槍一火去拍，但係都唔得啦嚇。就同佢哋一齊拍，呢條片一齊開槍，一齊上前線。佢哋見到恐怖分子，就算即係已經係掙扎喺個即係佢哋已經跌喺個泥坑度影住佢哋，做咩咧？瘋狂抌手榴彈，真係瘋狂抌手榴彈。 啪落喺佢身度，系咁掹啲手榴弹抌落去，拎翻上嚟嘅，佢都打格仔。嗱，国际电影节已经冇乜框架，都打格仔，点解咧？佢拎上嚟嗰只手系净系揸住个手腕嘅啫，下边嗰啲嘢已经系一撇噶。所有嗰啲恐怖分子闹上嚟系咩咧 ？call 架嗰啲坦克车啊过嚟，攞嗰啲闹呢咧，闹嗰撇嘢上嚟砌，砌睇下有几多个人，即系嗰啲侧边嗰啲 fuck fuck fuck 咁，因为核突得滞啊！砌唔翻，哇！你話佢哋就係享受呢啲嘢，咁再佢哋平時做咩咧？平時嗰啲瑞典軍人影住佢哋做啲咩咧？好開心噶佢哋，打嗰啲 game 咧就係打嗰啲戰爭遊戲啊，即係一落一班就係打戰爭遊戲，你殺我，我殺你。平時放假做啲咩？偷電單車啊！屌老母，放假佢唔係話啊！我哋喺戰區前線放假，梗係去下即係等於當年越南啊！屌你去下西貢嗰度，即係打仗打得金啊！屌你，我哋去西貢嗰度跳下茶舞揸波，唔係做咩呢？偷恐怖分子電單車，係荷槍實彈去偷喎、啊！就即係我哋今日放假嘅，著撚住軍服，蒙撚曬面，揸埋迫擊炮去做咩？偷人電單車，我屌個老母！偷撚到翻嚟好撚開心。你話嗰啲人嘅心態咧，就係而家人嘅心態做咩咧？完全係即係。一種掠奪者的心態，暴食者的心態，我要去暴食一件獵物，不但止要玩撚殘你，即係去到係點咧？弱肉強食，不但止仲要玩撚到你收曬皮為止。你諗下，放假佢唔係我嚟脱離戰區，係啊，偷恐怖分子架電單車喎，屌老母！ 又啱，即係我明白呢種心態啦，即係有時。譬如話前幾集都講過啦，即係夜晚落去啲 club 度影相咧，見到啲有錢佬喺度玩屎玩尿啊，咪上一集咪講過咧。即係我理解咧，一個人咧，如果佢基本條件咧已經滿足曬嘅時候咧，其實好 lonely 嘅。係。嗰種 lonely 嚟自咩？就係咧冇咗所謂最中意，即係咧佢冇樣嘢可以死到落去。即係佢唔會諗住不如我去搞搞一門生意啊，或者佢唔會覺得不如發展一門興趣啊，或者佢本身冇一啲條件可以屌，即係可以表現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往往就係最求，即係冇咗呢一陣之後咧，你其實最容易係就係追尋你嗰種最表面 嗰種最原始嗰種嘅 慾望啦， 慾望同埋盜獵獸性。 即係色情同暴力真係永恆嘅喎，講真。 哇！但係你唔係咁撚暴力啊！屌你放假去做咩？荷槍實彈去偷恐怖分子電單車，就係希望俾人捉到之後射殺啲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其實 屌你老味，跟住真係自變撚態喎！你覺得佢哋係唔係黐線係變態啊？偷撚完架電單車翻嚟喺個軍營裏邊廿文廿武之後抌撚咗佢咯！屌你玩撚完啦，咪抌撚翻出去咯！屌佢老母！ 咁你呢、這個同埋你見到嗰、那個好似外國啊呢幾年話咧，好多人咧打飛機打死咗啊嘛，即係佢點打法咧？就係一路打飛機嘅時候咧，就窒息，即係氧炸式嘅自衞，咁然後咧令到好多歐洲年青人咧就咁打飛機打到瓜咗腦殘嘅，就係因為收制不及啊，所以最尾就係吞咗上嚟。喂，其實就係咁咯，即係所以頭先我哋都歸納到一個，其實我哋睇嚟咁樣都歸納到一個 principle 啦，就係人咧。如果佢自己嘅精力唔可以投放喺發展自己嘅發展自己嘅興趣或者發展自己嘅潛能上邊咧，佢一定會追求咧所謂一啲最基本嘅慾望啊，包括性同埋暴力咯。所以軍人通常都係沉醉喺呢兩樣嘢度啦。我冇做過軍人，我唔知，我都唔敢咁樣講。不過我懷疑係未必係軍人，而普通人系都會有呢兩味嘢興趣咯。 好，我哋今集講咗咁多，你聽電話。 我電話。 係，拜拜。 拜。